别让爱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音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计今天下午本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只有零下二度，夜间有3到4级的偏北风，最低气温可以达到零下10度，夜间气温较低且偏北风明显，体感非常的寒冷，一定要提醒各位防风防寒，注意保暖。今天中午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气温零下3度到零下2度，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可以达到零下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呢，今天夜间天气十分寒冷且偏北风明显，请各位一定注意防寒保暖。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王凯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一定记住这是指细致事业阿木子或者还是或是车车子为之为做数目的味道，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月22号11:33，欢迎各位在周一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周一好，我是周准。 各位周一的中午好，我是道道。 提醒各位哈，天气这周啊将进入冰冻的环节。 我的天哪，唰了一下就降温了呢， 全都在零下哈。 对， 大家一定要出去穿暖和点哈。 是的，不要再这个光顾着美了啊。 对，要温度哈。 对， 再关注风度哈。 嗯， 这个歌曲呢是少数民族一开始的语言， 对， 应该是一个年纪比较长的一个人说的一个非常当地的方言啊。 哎， 少数民族，今天我们要去美丽的广西。 哎呀，广西，一提到广西我就想起了上次杨洋说的柠檬鸡。 对， 美食，真的好好吃， 还有各种的大自然的馈赠啊。 对呀， 广西冬季到底如何玩转呢？我们今天呢要跟各位好好聊一聊哈。 嗯， 昨天呢和前天是周末的时光，我们都应会看看朋友圈大家都在做什么。 对， 都在吃药。 都感冒了，真的 真的是、 哎、 都感冒了、 嗯、好好注意身体健康。 对，我跟你说、 啊、 这个最近这一茬流感真的是最严重的了，还不爱好。 对， 嗯， 什么时候下雪？昨天晚上也应该是挺晚的， 下了吗？ 大家说有下雪、 哦哦、真的吗？ 我就没打过招呼哈、 哦、 见到人一看没了，哎呦 哎呀没了。 嗯， 好吧，就当他下了吧。 希望呢这雪赶紧来，病毒可以压一压。 对对对， 嗯，人家有人情吗？ 啊，太有真情了，有真爱，有真爱， 对不对？ 老板的皮子。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作为一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节目，我们刚刚收到了相关的信息，跟各位播报一下哈。 好的， 这个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多家的媒体推出的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再次开启了一个好节目啊、 嗯、是的， 嗯，1月22号到1月28号这一天，围绕首都发展创科创中心建设、文化中心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业啊品质提升和食品安全、嗯、大城市病治理及保障和改善民生七大主题，纷纷邀请了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委、冬奥组委、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教委、市卫计委、市人力保社局，哎呦我天，市民政局等23位半局一把手。 我天哪，这么多。那还有这个就是以上的这些单位，然后一起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权威解读。直播期间呢，在北京城市广播的官方微博、嗯、首都之窗、千龙网留言，就可以与政府部门一把手直接交流啦。 棒棒的。 对，播出时间大家一定要听好了。 好， 1月22号到1月28号的19:30到21点，重播是次日的7:30到9点。 嗯， 那今晚来自市规划国土委、市发展改革委、冬奥组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将首先与您交流，欢迎您收听并参与互动， 很有意义啊。 对， 嗯，谢谢他们辛苦工作，百忙中来到我们节目啊。 是的，就是来给我们政策解读哈、啊，让我们了解第一手的资讯。 是的，好好听听看啊。 是的， 第二条跟大家都有关系哈、 啊 嗯。这个关于2018年春节放假安排的通知啊、 嗯，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精神，现将2018年春节放假安排通知如下，我读第一条啊。 好的， 2月15号星期四、 嗯、 到21号星期三放假调休，一共7天。 是的，还有呢，就是2月11日星期日和2月24日星期六这2天是上班的。 好。 那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工作和生活，节日期间注意安全。祝广大市民朋友们春节愉快，提前买到票，买不到票的那再说吧。对， 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正三面我们汇报完毕之后，来看看这一天发生的旅行方面的事哈。第一条来自于北京文博交流馆，以更加亲民的姿态重新开放给广大的朋友啊。 什么叫更加亲民的姿态呢？ 为了更好的讲好文物的故事、 嗯、 好多电视在拍文物的故事、 嗯、 电影也有，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像国家宝藏啊什么的。 没错， 嗯， 北京文博交流馆闭馆半年进行的电增容及电缆更换和基本陈列改造2项工程日前竣工验收了。经北京市文物局批准，北京文博交流馆将于1月19号，也就是已经开业了， 已经开了， 重新对外开放。 是的， 嗯， 电增容及电缆更换工程的实施，对智化寺、哦，也就是这个北京文博交流馆啊， 嗯、 这个古建的夜间照明有了极大的改善。 哦、夜晚， 对，让文物古建焕发出亮丽的风采。嗯、那北京文博交流馆呢，将充分利用该项成果，举办更多夜间博物馆的活动。 不要小看这个文物，白天它是屹立不倒，站在那边，到了晚上加上灯光。哦，它又立体了， 完全不一样。对啊，你看那电影叫《博物馆奇妙夜》嘛， 对对对， 它怎么没叫奇妙日呢？ 都活了，你就、嗯、哈。 是、啊、 北京文博交流馆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本次改造增加了适度的灯光照明和数字技术应用，厉害了，让观众能够看到原本看不到的文物。咱举个例子，比如 通过增加柔和的灯光，把典雅的佛造像和精美的天花彩绘展现在观众眼前。 嗯， 再比如倒是整一个， 再比如说重新向观众开放钟楼、鼓楼，通过灯光透视的形式，使得观众看到二楼的智化寺铜像，并通过红外感应技术使观众听见钟声。 太棒了， 太棒了， 科技以人为本哈。 是的，科技改变生活呀。 这个一晚上的时候再去看看不一样了哈。 对， 第二条呢，南航那个事儿， 嗯， 飞机很重要啊，你各个航线开通了，大家可以走世界啊。 对呀， 南航开辟了重庆至河内的直航。 哎呦，去河内了。不错不错啊、 嗯、 这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日前正式开通重庆与越南首都河内之间的直飞航线，每周四班、 嗯、哎呀 还真不少呢。 对呀， 对，据南航河内办事处总经理刘鹏介绍说，包括本次新开通的重庆到河内航线在内、 嗯、 那南航在中越市场已经开通了多条航线，目前南航已经有河内、胡志明市、芽庄、富国岛、岘港五个越南的航点、 嗯、 连接北京、上海、广州、北海等国内大中城。 太好了， 对，现在又来了个重庆啊， 越南没去过呢，一八年大家抽空去看一看哈。 对，其实越南还挺好的， 对，很漂亮、嗯、也很便宜哈。 是啊， 刘先生表示说，近年来越南航空市场逐步显示出强大的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 嗯， 重庆到河内航线将进一步完善南航的东南亚市场网络， 嗯， 那提升中国西南旅游市场与东南亚地区的连接，并为两地啊这个工商务客源 哦 科教人文来往搭建便利的桥梁啊。 嗯，嗯， 对，互通有无，迅速到达，非常方便啊，嗯、 非常的方便啊。 就是那天跟周驼深聊 啊，怎么啊，还跟周驼深聊了？ 周驼没事就到我们那屋去嘛。 啊啊啊！ 那个说你把灯打开，我打开灯了 啊，还是他看不清。 对，他在花眼，然后就说就是交通方式的改变。 嗯嗯嗯。 他说很多年之前他要去一个地方啊，见一个老朋友开个会什么的、哦，开个会呢，坐绿皮车。哒哒哒哒哒哒哒，能坐个卧铺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然后他还那个什么。啊，还得转那个公共交通， 对对， 然后上面都是还走那个土路，上面都绑着那些行李，是吧？ 对呀、 啊，嗯，特别破。 他说现在真的是改善的太好了、 嗯、 啊，动车、高铁、 嗯， 还有就是飞机， 嗯， 四通八达， 嗯， 他也赶上好时候了， 也是、啊。 咱们作为年轻人， 对， 仅有剧组当中的年轻人啊， 嗯嗯嗯、 要带着周驼多出去玩。 是的，带着周驼咱们出去见见世界嘛， 对 对, 对, 对， 不要让他的印象一直停留在那个绿皮车上。 对呀、啊， 嗯， 干爷。哎呦，听见了、哎呦！ 听见了呀！ 你不是写稿了吗？那 啊， 向导感言 啊，好，你先感动着啊。 说到飞机，周驼再给你说一好事儿、嗯。 对，今天起 怎么的？ 飞机上可以用手机了啊啊啊！ 我的天， 这是划时代的一个好事儿啊！嗯， 好多人没想到过这个事儿、 啊， 至少我爸妈那边从来没想过这事儿、 啊。对他们那，就是你想，爸妈那时候坐飞机，他都 很新鲜， 对啊，很新鲜的事儿。 嗯， 对，现在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了。以前这个经常会有啊，我拒不关机这种就是不文明的行为 出现，现在呢也不用这样了哈、 嗯。 但是呢，必须要开启飞行模式， 大家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啊。嗯、 对， 嗯，你他们提供给我们便利，我们提供给他们方便、啊、 哎 对, 对, 对， 你不能说是就是人家不断的给你提供便利， 是是是， 你还不断的去这个挑战人家的底线， 不能强词夺理啊。 是， 嗯， 坐飞机名正言顺打引号了， 嗯， 开手机终于可以实现了。 哦， 近日包括东航、海航、山航、春秋航空、祥鹏、南航等航空公司都宣布正式允许乘客在乘坐航班时使用便携式电子设备、 哎、 这意味着旅客在航班平飞阶段也可以使用开启飞行模式的手机了。 看看照片啊啊，这个感受一下啊，挺好的。 拍拍照啊， 对，拍拍照啊， 看点小说啊什么的。 对对、 哎嗯、 对对对， 对，看点电子书啊。 是是 是, 是，一个演员的素养等等的。 一个演员，哎，书拿到了。 对，是的。1月18号，记者从南航、海航、春秋、山航等多家航空公司新疆分部获悉哈， 嗯， 已得到了18日开放使用 PED 的确认，并宣布松绑手机禁令， 嗯、 该解禁。全中国适用， 哇，太棒了。 嗯， 对，那虽然飞机上能用手机，但是必须还是要开启飞行模式。对、 嗯、 1月16日民航局发布了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PED 的使用评估指南， 对不对？ 对啊、嗯、反正呢这个各个航空公司呢也都是给这个手机松绑了。 嗯， 那根据规定呢，航空公司可以自行定制具体的落地细则、 哦、 那不需要民航局进行提前审批，这意味着接下来其他的航空公司会争相发布这个解禁的日期。 是的，是的、嗯。其实 我们会觉得有些业内的人士会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啊，像这个南航某部的飞行员、飞行部副总经理胡世勇就说了，虽然飞机上允许使用电子设备，但是在起飞之后的20分钟以及降落前30分钟还是不能用的。 嗯， 手机啊、电子书等设备外形、尺寸、长宽高三边之和不可超过31厘米。 哦， 不具备飞行模式的像电话、手机、对讲机、遥控设备。还是全程禁用的， 对，你得有飞行模式才行， 得有的这样一个方式哈。 对对对， 严格遵守哈。 嗯，是的。像这个胡世勇也介绍了，说南航最新引进的一个737 MAX 8飞机同样搭载了全新的客舱无线网络平台， 厉害了， 你可以用手机平板或者是笔记本电脑连接机上的无线这个 WiFi 啊，未来加快技术升级，努力尽快为更多的旅客提供空中上网、机上娱乐等个性化的服务， 真是好事情， 好事好事。嗯， 那天晚上我还想啊，现在不是坐高铁可以点餐吗？送到那个， 对对对对， 飞机上应该不行，就想吧，天马行空，飞机对接不行，也不能开舱门。 飞机对接，先生，您的餐。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就是餐衣的单一化会变成多样化。 对，最好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定，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你可以在飞机起飞之前给你送上来。 对 对 对， 会不会将来有可能实现的？ 实现哈， 也是可以预想的。 可以想的，有粤菜的味儿，有鲁菜的味儿，有川菜的味儿，多好 啊！是的，俺想要牛皮。 有有有。下一个链接，牛皮。第四条啊，来自于新西兰的事儿哈。其实我们老说，一个当地接待量如果很多满了之后呢，就稀有参半。 肯定的，因为它超过它的这个承载量 了。对对对。 每年有370万的外国游客蜂拥而至。新西兰人现在真的是喜忧参半。 是的， 新西兰呢，一项调查显示，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新西兰人担心基础设施负荷过重。不过总体而言，大部分的新西兰人还是欢迎国际游客的。 哦，当然了，来来来啊， 来来了有钱啊，是不是？啊，热闹啊， 热闹非凡。 对，新西兰旅游局官网18日说，新西兰每年吸引370万游客。 对， 该机构和新西兰旅游产业协会2017年11月。委托开展的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大约23%的新西兰人认为游客数量真的过多，另外呢，有23%的人认为过少。 哦， 嗯， 剩下54%的人保持沉默。 啊，是的， 超过了40%的朋友担心这个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种种压力。 嗯， 旅游局官员叫做霍尔说，这个人们最担心的是基础设施受影响。 嗯， 对吧？那肯定的。 对对对。 其次是带来的环境问题和交通拥堵的问题。 是的。 但是， 大 部分调查对象对本国旅游业发展整体态度是积极的。 嗯， 调查对象当中，大约92%的朋友认为国际旅游有益于新西兰的发展，87%欢迎国际游客。还是整体是向好的， 整体还是非常欢迎的，毕竟是一个很就是文明开化的国家，对不对？ 没错没错啊。2018年去新西兰玩一玩，看一看哈。 对，看一看啊。好，第五条， 最后一条了啊， 最后一条。日本， 这 个樱花又快来了嘛，是不是？转年来， 开 那个樱花天气预报来了，樱花最早于3月22日绽放， 好早啊！ 对，这是据外媒报道，日本的气象预报公司有个叫做 Weather News， 18日公布了首次的， 好洋气的发音， 首次的染井吉野樱花。就是开花的这个预报啊， 怎么说？ 是最早呢，会于3月22日在东京都心、还有九州福冈市、熊本市、佐贺市以及四国的高知市绽放。 3月22号， 对， 提醒大家哈，樱花是开了。气温很低，很冷， 对， 一定要小心哈，多穿点哈。 这个时候就是你要是去以上这几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樱花。 是的。 那个报道称呢，西日本和东日本的开花时期可能跟往年一样，或者比往年要稍微晚一些。 OK。 北日本那则是跟往年一样，或者稍早开花。 在北边吗？ 对，在北边。 预报还说呢，受到低气压及寒流的影响，西日本到东日本至3月底的低温日数比较多。 嗯， 穿暖和点哈。 嗯， 是樱花的花苞成长较往年放缓了， 小开不出来， 就是绽放不了。 是啊，完了还说，对，预测了说日本西部到日本东部从3月下旬起，然后那个这个就开始开，然后日本北部呢4月起。温暖的日数会比往年增多， 是的， 所以樱花可能会一口气全都开了， 憋着全开了。 对， 大家蜂拥而至哈。 具体的说，九州啊，于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最适合赏花啦。 嗯， 四国关西地区是在四月上旬，关东地区是在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 嗯， 东北地区于四月中旬至四月下旬，最北边北海道哈， 对， 则于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开始了啊。 是的，大家可以择这个日期哈，去选择不同的地方。 从三月拉到五月份都可以看。 对呀、你想一口气开放，那盛放的樱花得什么样，多壮观、 我是去过的， 对， 就很多人， 你怎么样， 人头攒动 啊， 很多人。就是有一些， 你不要往前看，你往上看。 对， 哎呀，全是樱花。 对，有全是自拍杆。有些区域人还是相对少的，但是你要选对地方。 嗯、对 啊，反正樱花开得很漂亮的哈。 肯定的、尤其像什么上野公园啊、大道上啊、神社 缤纷， 对啊，神社边，对不 对, 对？嗯， 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嗯，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5，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要去冬天的广西看一看，到底有多么的美丽哈，动人。 好的。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多年啊，没听斯琴格日乐的声音了。 对，但是真的好棒，好清澈， 厉害、就这种人，无论什么场合，他不会在乎扩音系统是不是好啊， 啊， 话筒是不是干呐、不会、never。 其实就是好的唱功是就不挑话筒， 听出来的， 对 的， 嗯， 对着大自然歌唱啊。 是的， 今天我们要去大自然非常漂亮的广西哈，广西大家都了解是。壮族自治区了哈，简称贵，地处祖国的南疆，首府就是南宁了哈。从东至西分为分别于广东、湖南、贵州和云南，截然好地方。 当然了，真的是灵秀的一个好地方啊。南屏北部湾，面向东南亚，西南与越南毗邻，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没错， 对，在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交往当中占有重要地位。 是 全自治区，聚居了。太多了，这个壮族、汉族、瑶族、苗族、毛南、回、京、彝、水，这个彝老等 等 啊、那奇特的喀斯特地貌、灿烂的文物古迹、浓郁的民族风情，使得广西独具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慕名而来。 还没去过呢。 啊、你去吧，真的很好。 没去过，你去过没有？ 我去过呀， 去过了 广西，你体验一下那个少数民族的风情，真的很不一样。 热情， 对， 古朴， 嗯。 充满了 对， 哎呀， 而且人家那个就是他的少数民族的服装， 是是是， 特别漂亮， 老沉了感觉， 啊，可沉了，就是戴上之后，哎， 自动减肥， 对，哎呀，我顶不住， 你这个头围是无几的， 对。 非常漂亮， 对，真的是非常漂亮， 团结一心哈。 嗯， 老说这句话，大家都了解，从我们上学到现在，一直说到现在的“桂林山水甲天下”， 对， 对不对？ 小时候就听过。 桂林，是桂林的世界著名的风景游览城市，历史文化的名城，风景绝对独特。 嗯哼， 漓江两岸风光秀丽，空气那是无比的清新。 对， 我们有这个雅兴，泛舟漓江。看十里画廊惬意无比啊， 嗯， 喀斯特地貌陪伴着我们，风光也是相当惬意了。 是的， 除了自然风光之外，美食，我们经常午间很多的朋友去吃饭，桂林米粉。 对啊，桂林米粉里面加点酸豆角。 对啊， 加一点酸笋，加一点牛肉， 卤的东西再加一点啊。 是的， 卤蛋卤豆腐干，哎呦， 哎呀，非常的， 再加一份， 好吃。 嗯， 是的。 饿了吧？啊， 饿了，饿了啊！ 饿了。 桂林市呢，地处南岭山系的西南部，平均海拔是150米，并不高，属于典型的喀斯特熔岩地貌。 嗯， 遍布全市的石灰岩，经过了亿万年的风化和浸蚀，形成了千峰环立、一水抱城、洞奇石美的独特景观。 哎呦， 哎呀，被世人誉为是桂林山水甲天下。其中呢，最具代表性的景点， 说说说 这个咱们得说一说， 有什么？ 象鼻山、 哦， 南溪山、龙脊梯田、 漂亮 印象刘三姐、兴平古镇、蝴蝶泉、独秀峰、七星岩、芦笛岩、明代王城、荣湖等等， 还有一个等等的， 嗯，还等等， 有的是啊。到桂林来玩啊，最佳季节每年4到10月份7个月的时间，您可以选。 哎呦，您随便去，但是提示大家，就是如果要是盛夏的时候去，可能会很热， 炎热， 对， 啊， 非常的炎热。 这个期间啊， 嗯， 有5、11两个假期， 嗯， 旅游的高峰。各位自己想想啊，想明白了啊， 嗯，啊，想明白了啊。 气候适宜的桂林有很多的游客， 嗯， 所以最好避开这几个时间。 是的， 选择一个淡季出游，细细体味天下的美景。 我推荐是5、6月份的时候去， 6月份吧， 对， 6月份 六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去了。 哎呀， 这个说到桂林山水甲天下， 一个一个分开来讲。 对，咱们就是分开来说，有一个地方， 嗯， 它呢可以排在全国十大古镇之一，对。绝对可以排进这个榜单，它就是阳朔， 漂亮的名字。 嗯，对， 周阳朔、吴阳朔，哇， 对，阳朔，嗯，这个名字真的很古典啊， 好听，好听， 很有韵味。 是的， 阳朔到底在哪儿呢？阳朔县是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的一个辖县。 嗯， 对，那位于漓江的西岸，距离桂林市区有65公里， 多好的距离。 对，那都说是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堪称是甲桂林 top one 呗。 对， top one。 嗯， 高度概括了阳朔自然风光在世界上所占有的重要位子。嗯， 你还挺意人的。你咋你这有区间呢？ 啊，是我这好，那的回来，回来，回来。 我能想起来了， 哦， 就一般把自己的家乡语言带出来的时候，就是非常开心和欢乐的时刻。 是的，当然了，因为你想，他这个阳朔，你是见识过他的美景的， 对对对， 所以呢，你就会觉得，嗯，这个用什么样的文字去形容它都不为过。 对， 嗯， 怎么美景呢？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天下四绝， 嗯， 真的希望很多国外的朋友有人来到桂林看一看。 哦，对对对， 一月份那真是你自己随便选哈。 对，这个地方就适合安静的住上一段时间， 啊， 你就往那儿一坐，如果要是有个摇椅啊， 哦， 坐在小院上，咚， 哎呦， 对。然后这边开着花，那边养着鱼，然后呢，然后往远了走，还可以看到那个黄果树瀑布啊，是不是？ 外卖什么时候到？很好，很好的惬意时光啊！上面呢，咱们先等一会儿哈。 好，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刚那桂林米粉给我馋出来了， 是吧？你先吃点外卖。 馋虫出来了啊！ 哎，你要的土豆丝还5分钟。 希望各位 嗯， 在下半段继续收听《欢乐的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们马上就要进行视频直播了哈。 真的吗？ 联系一下子哈，把咱们节目推广出去。 好的。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清风，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Thank you.

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好， 节奏感。今天我们说出去玩你要充满节奏感。 对啊， 广西别太快了，走的哈，慢慢来。 广西适合慢生活，但是呢，慢中有着精彩， 有条不紊，是吧？ 对， 我们就说广西哈。 好， 阳朔不是说阳朔堪称贾桂林吗？ 对啊，阳朔你就适合在那儿待着，那是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子， 对吧？外卖终于吃完了， 是， 对吧？ 外卖土豆丝儿不错啊。 我们出去溜达溜达， 嗯， 晚上的阳朔气氛更好。注意是气氛，不是气氛哦。 哦，气氛。 对，但是远离真的是城市的喧闹。 太棒了。 桂林就属阳朔最美。 嗯。 当然这是这么写的，哪哪都美哈。 对。 有条街。 叫西街。 西街很有名。 对。啊、 而且玉龙河比漓江还要细腻。 哎呀，这一点嘛。 细腻很厉害的。 对啊，细腻可赢了。 打篮球。 哦。 细腻的手感，柔和的手感，嗯、充满了美感、嗯。唱歌细腻。 他没进去。 得进去、 啊、得进去，进去才行啊， 去西街啊， 啊对，去西街看看 玉龙河啊。 嗯，好。嗯，那阳朔呢进入月亮山旅游风景区 啊。 对，这个在月亮山啊， 哎， 沿路奇峰美景，田园秀色，许多山岩形状非常独特，给人一种遐想， 脑洞开的人想很多、嗯、咱俩要一句 对，哎，你看这个山不是那个什么什么形吗？ 对， 你看它像不像一个什么什么？ 是是，就各种脑洞嘛。 对，各种脑洞大开， 对、嗯， 真的是如诗如画，被称为是阳朔十里画廊， 不是浪得虚名的啊。 对呀、啊，像很多的名人也来到这个阳朔去游览哈、啊。对，当时呢也是借了几辆自行车漫游了十里画廊。 美国前总统 啊， 厉害 了， 嗯。 完了呢，这个当地政府呢是于2000年专门修建了一条近十里的自行车道、观景台、休息亭等，以供游人自由观赏沿途的风景。当地百姓称其为"哎，这个卡特风景道啊， 爱在两千。 对，来， 爱在两千、哎、啊。 嗯， 其实我们说到阳朔这个地方镇啊，去旅行的最佳时间区间也更长了，3到10月份、 嗯， 这几个月里天气晴朗，雨水还少、 嗯， 适合旅游观光及各种户外的活动。 太好了！ 咱们说阳朔的春天呢，是美得不像话了， 嗯嗯嗯， 是感受田园风光的最好时节。骑上不是共享的单车， 哎， 看金灿灿的油菜花。 哇！ 七八月呢？ 七八月那更是美了。 哦， 七八月是旅游旺季，这也是阳朔最热的时候。 汗流浃背啊！ 对、嗯，但是呢，你可以去漂流、泡泥巴浴的最好时机， 跟水亲密接触。 对、 哦， 秋天走访古镇，寻找民俗风情。 冬天呢？ 哎呀，冬天的阳朔是为楚枯水期啊、 哦， 有时严寒，不适合漂流或者是单车出行了。 那怎么办呢？ 对，这个时候、 哦、 你到阳朔就可以去游览西街啦、 哎、 那些商店酒吧绝对是阳朔的特色之一。 还有酒吧呢？ 还有酒吧呢。 对、 嗯、 一个省啊、 嗯、 它都是有省会城市的。 是 南宁这座城市、 嗯、 也是布满了美丽和灵秀。 嗯， 我不是表扬李佳佳、 嗯、 那是我表扬谁呢？ 嗯， 李佳佳是我见过的反应口齿都非常好的主持人之一、 嗯、是的， 真的我特别喜欢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对，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小 DJ 比赛的时候跟他同台 PK、 嗯、 就感受到了他的灵力， 是吧？ 他也感受到我的细腻 啊，是吗？ 真的，李佳佳真的是他笑容又带着南宁的热情。 对 对 对对对， 是的， 他真的是口齿非常伶俐、 啊、很好的，很好的。 嗯，就是我就是表扬一个人不是轻易表扬到的，我就不用去表扬了。 嗯， 佳佳真的是非常好的主持人哈。对， 来我们看南宁啊， 怎么了呢？ 南宁这句话说的真的非常的到位。 怎么说？ 半城绿树半城楼， 漂亮啊。 对，就是南宁的绿化简直是就是让你 去过哈， 叹为观止。 你去过？ 嗯，就是你生活在一个植物园里，这个城市就是一个植物园。对，你想现在不是装修都喜欢北欧风吗？ 嗯、对对对， 整点假仙人掌舞来， 一堆血。你慢着点，让那个 啊 拉的。对对对对 对，就是各种仙人掌、 绿植嘛。 对，绿植啊，对，这叫绿植。 嗯， 还有一些小多肉什么的。 嗯， 你到这儿全都是那种大的亚热带、热带阔叶植物， 同大芬芳的， 特别的美。 好棒，好棒，好棒！哇，南宁好地方啊。 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位于广西西南部，别称是绿城、 绿城、 凤凰城、五象城，分别呢是因为市内有凤凰岭、五象岭而得名。 啊啊、 南宁的旅游资源呢真的十分丰富，这里山河湖溪与绿树鲜花交相辉映，南亚热带自然风光与现代园林城市的风貌融为一体，以南宁为中心。 新的桂南旅游区、是广西三大旅游区之一。 满都是好。 哎呀，肯定就是好，一个字好。 就是好哈、怎么去体会它的好呢？ 嗯， 最佳旅游季节。 嗯哼， 这个往后推了啊。 嗯， 每年的十月到次年二月份。 要。 这时的南宁相对北方来说温暖舒适。 哦。 还有水果可以吃。 哟。 每对每年十月底还可以感受一下热闹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我们的同事那个王卓经常去报道、 对，经常是南宁民歌艺术节嘛。 每年十月末到十一月初、南宁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国际民歌艺术节等大型旅游活动，期间游客可以参与到南宁最具有特色的节日当中，并欣赏大型的民歌民族活动演出当中。 对，这是南宁的部分啊， 热闹， 来，都起来。 真的很好。 哎呀，那个，那司机带带我，我要去桂林呢。 对对对， 那样那不就民歌吗？ 是是是，非常棒。实景演出，哇，我的天！ 是的，还有北海，北海是不得就提到广西必须要说的一个地方。 北海， 对，北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给他忙完了。 对，北海确实很美。 对， 早在若干年前，真的十几年前 去过， 我身边就有，就是有一个这个长辈啊，阿姨，她就去到北海，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北海是哪儿，然后她去了之后就发现北海真的是一个特别养人的地方。 阿姨弄潮儿啊， 弄潮儿，来，在北海的海滩上也留下了他的印记， 倩影， 对，也留下了他的足迹啊，豆沙巾的照片。好，这个北海呢是地处广西南端，市区南北西对，市区南北西三面环海， 哎呀， 有涠洲、斜阳两个海岛， 是， 对，北海市呢是一个美丽富饶、四季如春、风景如画的海滨城市，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是我国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 这北海啊， 嗯， 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真的是网红级别的景点 了。哎呦，这个一提这个名，好多人都听过。 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故意的报一些口音，把那个人发成银啊，这真的是银滩。 银滩， 银色的银啊。位于广西北部南部的海滨，北海市南距北海市大概有8公里。这个真的是由石英砂堆积而成。 哎妈呀！ 在阳光的照射下，洁白细腻的沙滩真的会泛出银光。故称银滩。 好， 北海银滩是一起滩长平，沙细白，水温静，浪柔软，没有沙域，没有污染的特点。 哎呀， 厉不厉害？被誉为中国第一滩，其中景点包括五彩滩、石螺口海滩、北海老街、金海湾、红树林、鳄鱼 树林、 红树林啊，鳄鱼山公园、北海老城、北海环岛游观光等一系列产品。 哎呀，这个北海得去啊，这银滩更得去，对，去北海老城感受一下。古时的慢时光， 老街， 对，老街，不错，柳荣浩先生又出来了， 对， 最佳季节去北海是什么时候呢？是4月到11月，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阳光充足，海水温暖，涠洲岛上更是赏日出、观海景、游海岛、吃海鲜的最佳时节。 看过涠洲岛一张照片拍的，那真的是相当沁人心脾了，老百姓真的是自给自足的感觉特别的顺畅， 是吧？ 那个光。夕阳下的柔和银色的，哎呦，那感觉， 哎呦，我的天哪， 漂亮！ 我老是想象说，就是一提涠洲岛，给我想象的那个画面就是一些这个渔女啊，还有渔夫啊，在那个岸上撒网，然后呢捞上来之后，一人手里面攥一个大虾，你知道吗？ 对， 就是那种就醉虾，然后那个虾还在扑棱， 活的， 对，活的， 生活 场景，然后呢露出白白的牙齿，非常淳朴的响应我的虾，1块钱一只。 小鱼干你要不要来一套？ 小鱼干要来一套吗？ 很好很好很好，对， 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吗？ 对对，非一般的感觉， 是非一般的感觉。对，那说完四月到十一月，其实12月到3月，它呢是北海旅游的淡季，因为这个时期是海风大、水温低，不适宜水上活动。 是， 而因为天气原因呢，开往涠洲岛的海轮也是经常停运的。另外，此时也不是品尝海鲜的好时节。不过，如果要是纯粹为了避寒呢，冬季的北海还是一个人少的好去处。 就是。不一定老去别的地方，北海也可以去避避沿海。 对啊，你可以不去下海嘛，是不是？ 对对、就是你感受一下湿润的温暖的气候嘛。 是的，冬天的海边别有一番风情。 没错， 嗯。 说完了这个刚刚的北海，涠洲岛来了。 涠洲岛来了。 人送南海蓬莱岛的美誉啊。这个是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南方北部海玉海湾的海岛， 嗯， 是中国最大、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 嗯， 这个涠洲岛是火山喷发堆积而成的岛屿，自然风光不必多介绍哈。 哎， 著名的景点有滴水丹瓶、芝麻滩、法国传教士人头像，这是鬼斧神工哈。火山淡荟萃及三婆庙、圣丹庙、天主教堂和汤显祖观海处。 哎呦我的天哪，简直太多了啊！ 这个地方太漂亮。 嗯，涠洲岛是北海市南方的北部湾海域的一个海岛，因此呢，去涠洲岛要先到北海市，再乘船去到涠洲岛。而到北海呢，一般情况下都需要从南宁市中去转去。然后呢，北海有飞机场，已经开通了往返于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国内各主要城市的航班。 嗯， 不能直飞北海的游客可以选择飞到南宁，再转乘火车或汽车前往北海，都是很方便的。 很方便，大家自由选择哈。 对， 这个四月份到十一月份是那边最佳的旅游时间，五月之后啊，这个阳光很好，那个时候这个可以下水游泳了，也是旅游旺季的开始。 对， 风景最好，玩的最尽兴的，莫过于人气最旺的七汉八月。 嗯， 真的可以下海体验火热的气氛，但是必须提醒大家的注意的是，七月到九月。夏季热带风暴和台风经常在这个地方发生，它会导致从北海到涠洲岛的船全部停航， 我的天哪， 无法上岛或困在岛上。 嗯， 所以出行之前一定要了解天气情况。 嗯，是的。 哎，说说瀑布。 对，说说瀑布，这广西瀑布多了是吧。这个首先呢，我们来说个德天瀑布。 德天瀑布， 对，德天瀑布呢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跨国瀑布， 有来头的啊。 德天大瀑布呢横跨中国越南两个国家，它是起源于广西靖西县珲春河，终年有水流入越南呢，又流回到了广西，经过大新县德天村，不是，是德天村。 这村吗？ 是，就是，这就是村吗？ 古朴典雅 啊，对对对，是啊。德天村处遇顿崖跌落而成为了瀑布，瀑布气势磅礴，一波三折，层层跌落，水势，水势激荡。 这是从第一层跌落的淤青 啊，对， 淤青。 哎呀，我的磕的呀， 就是很有层次感， 对，很有层次感，声纹数理 都能听得见。 对啊，哗哗的瀑布河水，时急时缓，十分适合迂回曲折于参天古木之间，更有花草掩映，百鸟低回。 真的有鸟有花，生态自然不必多说。 对呀、啊，你想有花有鸟的瀑布，那得是什么景观？ 还有水的扑面而来的湿气芬芳， 是非常的灵秀。 面膜不带干的。 对， 四月十一， 我是一个没有感觉的杀手。 好，现在网络很多图片，真是， 对、啊、 净化一下市场。四月到十一月是为最佳旅游的季节，其他月份也不会影响游览了，只是水量相对少了一些。 对， 德天大瀑布的美在于变化多端，早、午、晚各展现出一副瑰丽生动的美景，而且景区当中有中越53号界碑， 有 界碑的旁边有好多越南的店铺。非常棒，你可以买一些异国的东西哈、啊。 对，其实还是很有异域风情的， 带给家人和朋友哈、啊。 对， 接 下来的这个呢，我们可能没有听过， 我真没听过这个， 我也没听过，叫龙胜。 龙胜，龙就是 dragon， 胜就是胜利的意思。 是的，哎，那这个用一句话来形容龙胜就是九山半水半分田， 好喜欢。 对， 真帅。 是的，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地处越城岭山脉西南路的湘桂边陲、 啊、 龙胜县龙胜梯田、 啊、这个出名了、啊、 对，龙胜梯田群， 梯田 规模宏大，全部的梯田分布在海拔300到1100米之间，最大的坡度达到50度，一层层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其线条行云流水，其规模磅礴壮观，绝对是桂林旅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好棒的一个地方， 每次我看到梯田我就想起那个桃花源记，不知道为什么， 对对对， 就是真的是曲径通幽，然后豁然开朗，哇，那是世外桃源啊。对，我总感觉世外桃源就是梯田。 这个 这个你说， 从心理学的角度啊，说明啊，有些人呀、生活里很压抑 啊， 需要释放， 需要梯田。 你不能贴门贴窗户吧？ 啊， 梯田这个自然的形成需要人工的维系。 嗯嗯嗯，对， 一层一层， 对呀、啊， 草苔藓水系、啊、非常好。 对、嗯，而且凝结了古代从古至今人们的智慧与劳动。 对， 嗯， 放回心灵吧，去广西。 对呀、啊嗯，去广西不要把人家梯田上的苗给拔下来。 龙脊梯田非常的真的是宝贵哈、 嗯， 它是为主体的这样一个梯田景观， 嗯， 它融入了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传统民族风情的这样一个结晶。 哇哦！ 人文资源结合和自然景观相当丰富的旅游景区，龙脊梯田誉为天下一绝。 嗯哼， 梯田景区真的是诗境家园，你难免想到世外桃源。 对对对，真是啊。 对， 而它所蕴含的浑厚的梯田文化，也真的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垄断性。 各位好，前面是龙胜梯田， 那是 浑厚满放。 真的，龙胜梯田，我觉得龙胜梯田都得航拍。 哦、 嗯，你必须得航拍，然后才能看。哇，真的梯田应该是中国独有的。 对，你的村民什么东西？啪！ 我刚上去， 我还没拍呢。大家一定要小心，如果允许的话，就拍一拍。 对，不要吓到当地的这个。老乡们， 对人家 什么东西？ 对呀、啊，还是外星人呢， 对 吧？ 对，哎，这是给我们撒农药的吗？对呀、啊，飞波技术。 嗯，好吧，好吧啊， 好吧啊。 最佳旅游季节倒数说一下吧。 最佳旅游季节呢是6到10月、嗯，此时的桂林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阳光充足。 对， 嗯，这是这个龙胜的部分啊。 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小段落哈，我们介绍哪呢？我看看哈， 看看看啊， 你选一个吧。 我选，要不就荔浦吧。 好，在介绍荔浦之前，咱们说说听友的留言好不好？ 行， 留言都去过很多、嗯，张文文。 张文文， 一个是女生吧，女生吧，张文文 哈， 她应该是她说第一次吃柳州的螺蛳粉呢、啊， 哦， 没想到好吃哭了， 真的吗？ 好吃哭了，好吃哭了， 哇！ 以前去广西旅游的时候，说什么都不愿意吃， 嗯、 现在想来那时候真错过美味。 对，因为好多人就是说螺蛳粉是臭的， 有味儿， 对，那个味儿很冲、嗯，但是这个东西你必须得尝试一下，你才能知道你爱不爱吃。 就像我小时候闻到了松花蛋的味道，嗯、觉得这是什么呀？ 对， 现在啊，哦，好好想 吃，无敌好吃。 加一口啤酒，我的人间美味、 嗯。哎呀，真是。然后呢，看加丽丽， 加丽丽， 对， 加丽丽， 加丽丽， 加丽丽， 依然是冬日里的一道风景。 桂林 还要说一说，对，桂林，嗯、这块有一个叫乌九滩， 哦、 啊，说对不起，我来晚了， 来晚了， 我怎么才发现你的美？他说今年呢，就说一场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终于赶上了最后一抹红叶， 哦， 那明年还会来的，11月，让我在你最美的时候来遇见你。对，他在广西等你， 真好， 真好啊！ 谢谢你，咱们再来一个， 嗯， 乞丐懒羊羊， 嗯， 桂林。有一堆购物店 哦， 咱要说好说不好， 对， 有时候还不会强买强卖什么药什么的， 那不行啊， 是不是？ 嗯， 中国旅游还能好好的发展，希望相关部门管一管。 哎，对， 一个地方啊，去的人多了，相关的一些灰色的产业链也会起来。 是的， 是不是？ 嗯、 抵制这些哈， 嗯， 但是桂林讲天下，美的景点是无法替代的。 是的，我们景色的美，但是呢，别让这个本来。民风非常的淳朴，就别让这些这个害群之马啊， 抹黑， 搅乱了这个旅游市场。 荔浦， 对， 天下第一朵。 嗯哼， 这个地方啊，地处广西东北部， 哎， 在桂林市所辖县。 嗯， 这个南边与蒙山，东边与平乐县， 嗯、 西接鹿寨县，北与永福、阳朔连着。 嗯。 荔浦县旅游前景广阔，就意味着去的人并不是很多啊。 那是的， 已开发了亚洲第一栋 风 鱼岩、银子岩、银龙古寨、文塔、天河瀑布等景，好多瀑布啊！ 哦，哎呦我的天哪，好多瀑布呢！ 对， 喀斯特地貌嘛，全是大尖顶。 对， 嗯。容易产生瀑布啊！ 对对， 最佳季节是3月到11月。 其实桂林有好多好的地方啊，嗯、这个祖国山水美丽，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富有的不得了。 当然了，还有像什么黄瑶古镇，这也非常出名、啊，大家都可以去。 我们如果真的是静下心来，拿开中国的版图， 嗯， 一个一个细研究的话，太多地方咱没去过。 对，其实我们每天都说，哎呀，拿出世界地图，我们去过哪儿，去过哪儿，去过哪儿，就好像是收集打卡一样啊。但是呢，如果你要是铺开一张中国地图，你有好多地方你都没去过。 天天小时候看新闻联播， 嗯， 那个大雄鸡出来那个图片的时候，哇、嗯哦，是这样一个形状哈、啊。 没变，变的是我们可以到任何地方去看了，以前没这么发达。 对啊，现在交通也发达，然后呢这个各方面的设施都完备，然后也出行特别特别的方便。 哎呀，感叹了， 感叹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方便快捷的社会里面，那你还不赶紧上路走走我们的大祖国大好河山。 对，其实作为我们这个节目组年长的代表的周驼，他出去了，刚刚走了，然后就替他说几句。其实他去的地方不是很多，其实他代表了那个年代人的生活的一个轨迹。 是的， 真的是节约，勤俭，朴实，憨厚，不舍得花钱。 是，但是也有一些，你比如说像我爸，他可能就想的会比较开， 一部分嘛， 对， 一部分嘛。 那他就说，哎，等我有时间，我要出去玩，要开车自己去新疆。我说，你先歇会儿， 自己去新疆。 对，要去新疆，去南方， 太好了， 去西南啊，要骑自行车回东北。我说你先歇会儿吧。 最后一条不要让叔叔去 啊！对对对，他这个来不了，但是他这个心还是有的， 很好， 他就特别想出去。 对，不管咱们之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那都是老一辈给我们的感觉哈。现在很多的英发一族啊，叔叔伯伯阿姨都爱出去玩，而且大帮结伙，都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 对， 这是我儿子，我给我儿子带个纪念品，哎，他能要吗？我买多好。 就是啊，其实关键就是不管是什么年纪哈，我们都可以出去转一转，只要你有时间。 希望2018年呢，大家把时间多放在 路上 走一走看一看哈。 对， 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明天见。 好，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蒲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情请关注蒲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